大家好，我是网台大演啦，仲有好多个节目嘅七个半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知讲咗几多节目啦。咁今届世界杯呢，我点睇？我觉得决赛高比班慕尼克对 AC 米兰嘅，同埋我想问一下 Kobe 咁劲，点解进攻咁劲要打后卫嘅？真心问。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 ,Red 假2018世界杯终于都开波啦，伴随着世界杯开波，虽然我现在录音嗰段个日子呢就是未开波嘅，啱啱前一日，但是大家聽到我呢把聲嘅時候已經開咗波啦，所以呢希望大家睇好波啦。今屆世界盃我都一早講過啦，咁就冇乜期望，甚至乎連世界盃前開波前先都整單咁嘅結嘢，我開得聲就肯定一定要講下呢個盧帕迪基嘅風波啦。呢件事話真係世界盃未開波之前已經搞單咁嘅結嘢，我諗呢真係唔好話我迷信，世界盃期間呢我諗係亦一定會有其他事件發生㗎。咁我諗今屆世界盃有機會係都係多事之秋㗎啦。睇下上個禮拜啦，傑斯同埋出呢預言嗰啲 Hooligan 啦，或者其他嗰啲球隊可能出局完之後又有啲事件發生啊等等呢，會唔會成真啦，咁睇下個發展點啦。咁雖然就唔可以全部都入晒俄仔數嘅，咁但係冇辦法啦，今屆世界盃始終俄羅斯舉辦嘅，咁所以好多樣嘢都會入晒個世界盃數㗎，有咩事件啦。咁盧帕迪基嘅事件呢就非常之突然嘅。咁我特登要開始講，就因為盧帕迪基呢件事件呢，如果你睇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加埋如果本身嘅背景呢，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同大家講下㗎。咁盧帕迪基大家都知道啦，就啱啱我錄音前嘅一日就正式俾西班牙足總就炒咗嘅，炒嘅原因大家都知道㗎啦，就因為佢就喺世界盃前即係嗰三日就正式加盟咗皇家馬德里，成為真新嘅主帥，接任咗斯丹嘅位呀。咁呢樣嘢呢就其實本身係咪世界盃前就宣布去第二個球會是一定死罪的呢？又不是的噃。今次個案有啲唔同，因為係喂，今次係去國內，真係亦都係近呢幾年非常之成功嘅一間球會，所以個情況可能有少少變化。但如果你睇返之前呢，之前其實有兩次啲咁嘅事件發生過喎，都係大錯嚟嘅，就係一大家應該記得㗎啦，如果幾年前大家仲係有記憶嘅話，先講啦，雲高爾14年嗰陣時，世界盃嗰時呢，咁就其實就帶領荷蘭嘅，但係佢已經事先都講到明，我唔記得隔幾耐啦，但係都唔係話好早講㗎。當然冇而家咁問水啦，今次個事件實在係有啲問水，但係就會早少少講，就話我就會宣布世界盃之後就會辭任領隊啦，就去加曼聯咁樣嘅。另外一個例子就係16年啦，甘地就以差唔多嘅時間都係就預事先張揚話我就唔會交埋義大隊㗎啦，義大隊呢就教完歐國杯之後呢我就會去車仔㗎啦。呢兩件事件呢不約而同得出嚟嘅結果呢就係、是、咦個球隊成績唔曳喎，荷蘭攞到第三啦，最後世界盃義大利都入到八強，所以係咪首先呢就第一樣嘢就係本身 教練喺世界盃前請辭，係咪對於球隊一定係有壞影響呢？就唔係嘅，呢個要事先聲明。只不過今次事件呢就有少少唔同，同埋時間上面真係唔係都真係有少少吊軌，咁所以個情況可能會有啲另外嘅睇法啦。咁另外有個數據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就其實西班牙都唔係第一次有呢樣嘢發生㗎啦。 Sorry 啊， 啱啱睇咗係搞咗少少嘢，就冇發生過嘢，應該就冇發生過嘅，咁啊更正返先，冇嘅。咁啊就所以呢件事件呢，我諗如果咁多年嘅歷史嚟講呢，都真係非常之罕見。咁啊罕見意思就係唔係因為之前世界杯前讲请辞，系个时间咧实在太过吊轨。咁啊吊轨嘅意思就系因为嗱个成件事件嘅因由咧，就系因为皇马要揾教练啊嘛。皇马揾教练咧，咁啊迟唔揾，早唔揾，硬系要去到咧上个礼拜五先开始揾嘅。咁啊其实佢坦白讲，佢就嗱先讲明揾教练咧，佢一不嬲都做紧嘅，但系咧。因為佢揾啲對象咧，譬如普捷天奴啦，我諗佢最想係佢呢個教練嚟嘅。咁啊，但係熱刺唔放人啊，咁啊長期都揾唔到對象情況下咧，亦都之前咧曾經亦都傳過其他不同嘅名帥，咁啊，譬如艾力尼也有傳過啦，屌水有傳過啦，呢個咁就，但係佢而家都話自己都。一口都拒絕咗加盟去皇馬，咁所以呢兩位仁兄已經冇行啦。咁啊，甚至乎喺發生呢單事之前嗰一兩日咧，曾經都爆過啲名咧，都幾誇張噶。咁啊，韋納、保亞斯，哇，完全都估唔到係同佢同呢皇馬會扯上關係噶。呢位都我都認為有少少停滯不前嘅教練啦。啊，咁就另外沙里咧。嗱，而家未去到車仔噶嘛，咁啊，曾經咧都有少少傳聞都同佢同皇馬扯上咁，所以其實好多個教練咧都同皇馬扯上關係，就冇一個係原來係冇一個係 OK， 咁啊有兩個佢上嚟嗰兩個艾力尼同埋普切斯奴咧，就分別就請咗佢食檸檬，咁所以喺咁急嘅情況，即係佢哋覺得急嘅情況之下咧，星期五上個禮拜五咧就出手啦。咁今次咧就去翻國內埋手啦，咁啊揾就開始就針戒盧帕迪基啦。咁啊盧帕迪基就針戒啦，其實呢個時間佢針戒都有啲吊軌嘅，咁啊喂大佬準備緊世界盃，你同我針戒傾 contract， 真係冇搞錯成件事，其實係唔合理㗎，我覺得嚇，點解要急於一時？點解又揾呢段時間呢？咁我明白，因為皇馬就本身第一個 target 唔係盧帕迪基啦，好明顯係。咁但係我係有一個疑問，點解你要咁喺呢個時間咁快要有呢樣嘢呢？咁咪皇馬點解唔可以用啲副手頂住佢先呢？而家好明顯唔會有咩友誼賽㗎啦，就算你友誼賽開始嘅時候，咁你七月頭或者七月中，你再慢慢傾得唔得呢？咁啊，硬係要呢個時候傾喎，好成件事係有啲奇怪嘅嚇，真係奇怪。咁啊，冇用，如果佢哋由星期五開始就着手啦，咁啊以佩雷斯為首呢班咁嘅高層就開始揾人啦，就揾咗盧帕迪基，咁就傾下咧，就依發覺啱喎，合適喎，依叫做 OK 喎，咁咧。就星期二嗱，啱啱去個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希望就快刀斬亂麻，就定咗佢啦。咁啊，定咗佢咧，都唔係一條大罪嚟嘅。雖然我頭先講嗰個時間就實在太過唔合適，實在太過吊軌，但係 OK， 你確定咗真係想揾佢，咁咪你咪同正路嚟講係咪？你首先嚟講，你私下針戒其實本身都唔合理嘅。咁啊 ，OK， 就算當你私下針戒啦，你冇同足總講啦，咁你之後係咪都要同俾啲時間足總消化呢？ 咁啊，假設啦，我將成件事合理化咗佢啦，叫做都叫做，唉，算啦，抹咗佢啦，都叫做 OK 啦。咁你最記得低限度係唔係都要做好少少同足總嗰方面通知咧？喂，大佬，盧帕迪基因為同之前做足總咧，就五月份嗰時已經續咗合約噶啦。續到去2020年，咁咧違約金一定要俾嘅，咁啊係咪呢啲嘢係咪要預早同足總講咧？咁啊足總嗰陣時你知道又要成個 team 都係要睇住個世界盃噶嘛，咁啊睇住個國家隊噶嘛，咁啊喂大佬你呢啲嘢可唔可以早少少講咧？搞到如果萬一發生啲咩事嘅話，起碼我有兩手準備先啦。咁所以皇馬呢方面呢，佩雷斯為首呢個團體呢係真係有係令人都幾拗頭㗎，做呢件事嚟講啊，陣間會講啊點解佢哋會咁樣做法。咁啊然之後啦，去到星期二啊，想真係嘩要丟都落埋啦，落實埋啦喎，傾到啦喎。咁啊想呢就真係因為西班牙足總受風呢，咁啊，即刻喂盧比亞斯即刻咧打電話問啊盧帕特基啦，盧帕特基咧就慢慢就將件事講咗出嚟啦。啊，但係咧失機無神咧喺通話過程當中，或者我唔記得通話當中定係通話咗完之後嘅好短時間，就收到就正式皇馬官宣話，喂盧帕特基成為嚟緊新主帥啦，簽約三年嘅噃，嘩完全呢一球炸彈呢就炸落去西班牙足總嗰度嘅，完全係預計唔到啊，係冇啊，毫無先兆啊。咁成個過程呢基本上西班牙足總係蒙在鼓裡啊。係非嗱，你比著我都即係比著你當係西班牙足總一間公司啊，大佬如果個 CEO 被人挖掘咗過去大嘅機構，嘩完全呢預計唔到啊！嗰個資料好緊要喎，成個舵手都等緊佢嘅，即係成個機構都係佢總舵嘅。大佬冇咗呢個掌舵點算咧？突然間真係冇咗個靠山㗎嘛，同埋就事出實在太突然。咁啊，事後其實都講翻就話，喂，真係啦，盧比亞斯係真係喺個官宣出嚟前嘅五分鐘之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咁你吊佢點反應呢？咁啊成件事嚟講係變咗好唔合理嘅，非常之嘅十分之好有災難性嘅意味，所以呢咁就之後呢就發生咗昨日我講嘅炒主教練嗰啲時期，老炒主教練呢咁啊由盧帕迪基當日加盟皇家馬德，即係星期二啦，加盟咗皇家馬德里啦，咁啊，然之後已經坊間就有啲評論或者有啲風聲都話，喂，其實應該都要炒佢，即係如果在情在理，應該都要做呢樣嘢。咁啊，當然亦都有評論話，喂，唔應該啊，喂，你世界盃前係咪應該起碼都有個？即係教帶咗兩年嘅主帥喺度，咁清楚曬啲球員嘅特性，應該點樣安排，應該都遊返喺度啊，唔好而家急就將搵個應個臨時嘅代嘅領隊上去咪仲亂，咁呢有坊間有呢兩個唔同嘅意見啦。咁呢就事出太過突然，所以咁就盧比亞斯咁啊，呢個新上任嘅西班牙足總，大家聽過我之前兩三個星期都講過盧比亞斯呢個人究竟係點樣㗎啦，同埋佢嘅新班子係點樣㗎啦。咁咧新班子梗係要親力親為要做嘢㗎啦。咁所以咧佢就當陣時佢就其實係參加緊國際足總啊。咁啊喺莫斯科進行嘅大會，咁啊因為國際足協咧當陣時就開個大會，兼就會揀咗2026年嘅世界盃嘅主辦嘅國家，咁啊順帶一提，主辦國家就已經選咗出嚟啦，咁就係北美三雄美國。咁就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嘛，真係呢樣嘢亦都係史無前例嘅，咁又有時間呢我之後再講啦。咁就係啦，咁因為佢參加咗呢個咁嘅大會呢，咁所以其實就其實幾唔方便嘅，但係聽到要少少呢漏嘢都要趕去而家當而家西加馬都係集訓嘅基地卡斯洛達，咁呢就真係啦處理嗰件事。咁首先一樣嘢佢就喺 喺宣布宣布重大嘅事件开记者招待会嗰日呢嘅早上，其实呢就见嗰班球员嘅。咁啊有啲球员呢就直头同佢讲，喂我哋係需要佢，喎你俾佢留低啦咁样。咁啊其实我覺得呢個教練都係可以繼續可以帶到隊我哋㗎，咁甚至會有球員直頭話，喂咁皇馬你而家唔加盟之後都會加盟㗎啦，咁咁同埋最緊要陣中有起碼六至七位都係皇馬球員㗎嘛，所以一定係會撐呢個未來嘅主帥，未來嘅自己主帥嘅。咁有球員咁同佢講，咁但係羅比亞斯呢就同班球員同埋隊長拉莫斯一齊傾咗之後呢，就作出上述嘅決定，就係怒炒盧帕迪基。咁啊原因，咁啊個主因就係呢，第一咁就佢個通知佢嘅時間實在太少啦。嘩，直頭係皇馬係冇同佢講過啦，然之後呢皇馬官宣，特別要係皇馬單方面都要官宣埋佢啊，做個真嘅主帥，同埋所有嘅針戒嘅程序呢係冇經過西班牙足總嘅。咁我諗呢樣嘢係佢觸發咗盧比亞斯作出呢個決定嘅導火線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佢同嗰班球員講過之後呢，其實呢雖然有球員一開始都會求下情啊，咁但係最終呢其實球員都表達咗開始對盧帕迪基有唔信任嘅情況。因為喂大佬，身為國家隊主帥，你帶領要國家隊真係想攞返一次世界盃㗎嘛，即係起碼攞世界盃攞好成績，但你竟然喺兩日之前發生啲咁嘅嘢，同埋竟然話自己兩日之前唔會帶呢隊波啦，之後即係講到明㗎啦。咁呢樣嘢對軍心影響實在係嘅，真係會幾大㗎。咁所以有一部分球員呢其實都開始對佢唔信任，同埋都唔覺得佢係有需要留喺度。咁最撐佢嘅就係隊長拉莫斯。咁但係除咗拉莫斯之外呢，我諗傾下嗰個時候呢，有其他球員都開始個立場冇咁堅定啦。咁所以盧比亞斯見完班球員之後呢，就更加覺得喂呢班球員個士氣咁開始低落，同埋呢真係開始唔信任個教練，係唔係兜佢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呢咁樣。咁呢個就係佢自己講出嚟，即係之後有報道嘅版本啦。咁我諗最大嘅導火線都係呢個通知時間實在太過少啦，得個五分鐘先知道呢樣嘢，大佬冇可能嘅。咁你正常一間公司，你通知你轉你跳槽都要起碼一個月啦。咁我就唔好當攞公司個規模嚟到擺喺個足國家隊或者擺個球隊度啦。你咩起碼早做幾日啊？早五分鐘實在太過唔尊重啊。咁所以呢樣嘢就真係激起咗盧比亞斯把火。咁呢樣嘢，咁所以最終呢盧帕迪基真係可能一如部分嘅坊間嘅評論，因為當陣時嗰呢個消息出加盟皇馬消息出咗咗嚟之後呢，其實呢當日已經有好多嘅評論，不少嘅評論就話喂不如你要炒佢喎，喂真係炒佢會合適啲喎。咁估唔到啦，咁最終真係會炒到。我都雖然都見到呢啲報道，咁但係見到呢啲評論，但係始終相信咦係咪真係咁果斷即係會炒呢，真係有少少由懷疑嘅情況之下，竟然第二日就真係即刻炒佢。咁而家接任係邊個呢，大家都知道啦，係希亞路。希亞路本身呢就其實係盧比亞斯嘅左右手嚟嘅。咁佢其實就喺盧比亞斯上任之前呢，就其實已經係國家隊嘅體育總監嚟㗎啦。咁就呢個位佢都做過一段時間。咁希亞路呢本身其實就唔係冇執教經驗㗎。咁就佢除咗記得呢佢有帶過，有冇帶過 U 隊呢，睇一睇先。有㗎，係有㗎，真係有，但係又係啦，去返自己嘅老家。咁 當時啦啊就又係啦，啱得咁巧，咁啊喺幾年之前咧，就佢接任斯丹就教皇馬 B 隊嘅，咁就亦都係安察洛提嘅其中一位成員啦。咁因為當時斯丹帶 B 隊實在太曳啊，咁啊揾咗佢翻嚟，咁啊兩年之後就去咗奧維道啦。奧維道咁啊，奧維道大家知道啦，奧維耶多呢支球隊就曾經面臨破產嘅，咁啊但係佢都曾經帶過一年咁，但係因為上唔到去啦，咁就入唔到附加賽，咁所以就辭咗。咁呢但係之後呢就去返西班牙足總，就做咗個 Sporting。佢就 Sporting 佢又2007年佢做過嘅，咁但係就佢舊年呢又再入返去再做多一次，咁所以呢、這個國家隊嘅職務呢佢就絕對唔係陌生㗎。咁、但係教波嚟講呢佢就僅係你叫做執教嘅生涯叫做有兩至三年嘅。憑住佢嘅江湖地位，加上其實而家佢團隊有馬珍娜祖安卡路士馬天尼斯呢啲嘅真係叫做可以好得力嘅幫手幫佢呢，咁其實叫做個團隊叫做係可以急就章都可以承認咗嘅、啊、叫做係已經係接任咗㗎啦。咁呢至於呢對話對西班牙有冇影響呢，坦白講個全世界都話喂呢單嘢一定對西班牙打得好大啦，咁對班球員肯定係冇信心啦，冇神一定係上場嘅時候肯定係話心不在焉啊，唔會喺個球場度㗎啦。咁我反而覺得呢先講明呢樣嘢呢個陣前臨時逆水呢，就坦白講真係對西班牙呢支球喺球員入面呢都各有性格，各有自己嘅諗法嘅球隊呢其實係有啲影響。但係既然啦，如果你信羅比亞斯個版本就話喂球員已經真係開始唔信任教練呢，其實炒個教練而家換咗個真係叫做都叫做一個大阿哥嘅希亞路，咁振返住個球隊，加上佩奧爾亦都以自己出頭都話喔我而家飛咗去莫斯科啦，咁啊叫做呢就其實呢有多一個大佬喺度鎮住呢，成班人我諗會定啲嘅，亦都係可能都盡快都想忘記咗呢單咁災難性嘅事件。所以我覺得如果西班牙佢哋就如果嗰班球員呢，本身呢班球員因為有一部分都係後生同埋都係 U 隊上嚟嘅，咁佢哋對呢個大賽嘅渴望呢我諗係會大嘅，咁所以呢班球員我唔會太擔心佢哋喺場上面就突然間會失準或者係完全係打唔出水準嘅表現，相反呢甚至乎會唔會係所謂嘅哀兵必爭呢，呢四個字我覺得係對於今屆西班牙嚟講係一個幾有標誌性嘅一個形容詞嚟㗎。咁啊我覺得係有機會佢會對你反而會更加爭取表現，更加會踢得好添。咁啊令到外間，因為外間睇死佢哋㗎嘛，睇死佢哋呢得啦，我哋就更加之努力，然之後呢就報答返，咁就就回應返外間嘅批評，咁啊希望係會咁啦，呢個方向會做啦。雖然係咪真係咁反彈呢，就而家尚未知之數，但係我覺得係絕對有機會咁做嘅。所以呢你話我自己會唔會睇淡西班牙喺今屆世界盃嘅前景呢，就我就唔會嘅。我就肯定唔會嘅。咁啊甚至乎我覺得會唔會有一個更加大嘅反彈呢，咁啊亦都有機會嘅，亦都有機會。咁呢樣嘢我自己嚟講呢就會剔除咗西班牙真係會好似 好似之前好似上屆咁樣，或者係80年歐洲國家杯，即係三戰不勝，一分出局呢啲咁嘅情況就唔會發生嘅，我覺得就啊，咁嗱呢樣嘢就叫做表面上可以 settle 咗，但係呢今節呢就好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嘅，就係本身盧帕迪基呢件事其實背後呢就唔係好似頭先我所敘述咁樣咁簡單嘅，咁背後呢牽涉咗嘅人物呢其實主要有兩位，呢兩位人物呢頭先我講咗啦，其中一個就係盧比亞斯啦，另外一個就係佩雷斯。嗱點解要講呢兩位仁兄呢？咁其實如果你睇睇佢嘅背景同埋睇睇佢嘅做事作風呢，其實知道呢件事呢，你莫話陰謀論少少都好都咁講啦，其實就冇咁簡單嘅。咁首先講啦，頭先我講就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喂點解皇馬千揀萬揀係要揀呢個時候先出擊呢？咁啊先講咗佩雷斯啦，佩雷斯就其實本身可能我有啲界好多人都覺得，喂，如果西班牙足總往往可能做事都會偏袒大會㗎喎，皇馬可能當中會有攞咗好多利益咁樣呢，但係正正相反一樣嘢呢，就係、是、佢即係要講返偉拿啦，咁你講返偉拿呢個舊主席啦，咁啊偉拿舊主席我講咗好多啦，佢啲惡作啦，佢啲真係非常之差嘅往績啦，咁就劣跡啦，咁但係其實佢呢一開始同佩雷斯呢就其實就開始嘅時候，佢在任開係我諗係在任頭一半嘅時候就出相安無事嘅，冇乜特別嘢嘅。咁但係呢去到千禧年之後其實有一段時間佢就揾咗佩雷斯呢，即係我講緊偉拿，就講佩雷斯呢就做咗佢嘅內閣嘅心腹嘅，做過一段時間，但係就係、是、因為呢佩雷斯就發現咗，喂，西班牙足總點解硬係往往喺個執法嘅制度入面呢，往往都唔對皇馬係有利嘅，次次呢硬係覺得呢好多樣嘢都針住皇馬而嚟嘅，同埋呢佢就尤其是喺後期啦，偉拿當偉拿啲醜聞慢慢浮現出嚟，佢更加覺得喂呢、這個足總貪污成性，跟住造假，就當食生菜嘅，嘩咁呢個足總我真係非常之唔鍾意。咁呢其實就其實佢哋兩個呢兩位呢其實都曾經就呢個問題呢都交涉過，甚至乎討論過。咁但係呢似乎喺近呢十年嚟講呢個情況就冇乜大改善。咁亦都係佩雷斯曾經公開都講過話真係唔想偉拿就繼續做呢個足總嘅主席。喺甚至乎有一屆嘅選舉入面啦，佢曾經都公開都投佢嘅對方，就唔想佢繼續接任呢個足總嘅主席嘅。咁去到呢個咁公開反對情況呢，其實就種下咗呢佩雷斯同西班牙足總本身呢之間有不和嘅情況。咁喺偉拿時代已經種下咗㗎啦。咁呢喂，咁你話喂咁同而家盧比亞斯有咩分別啫？盧比亞斯新上場㗎喎。咁盧比亞斯呢坦白講同佩雷斯亦都係冇乜嘢，冇乜特別嘅，甚至乎佩雷斯都喺我盧比亞斯上場之後都話發過公開嘅賀詞添，真係官方嘅賀詞添。咁表面上啊真係好非常之期待有個新人士新作風嚟去做啦。咁點解佢咁期待一樣嘢呢？就本身呢佩雷斯其實都不止一次都公開講過話，喂，如果有得俾我選，我都想選足總啊！即係我都想做，我都想係真係一次過改革曬而家西班牙足總咧內部所有嘅流弊，同埋咧成個嘅架構真係要重整啊！佢曾經咁講過嘅，亦都講過話，如果有嘅機會，佢都想即係想。做下或者想接任偉拿做個足總嘅主席，所以佢呢個野心呢其實早就暴露咗出嚟㗎啦，係有嘅，係講過嘅。亦都雖然佢公開祝賀盧比亞斯啦，咁因為 佢講就話想接任自民主席啫，咁但係其實本身皇馬呢條水佢在任咗咁耐，咁啊亦都係搞到皇馬而家近呢十幾廿年就世界聞名，佢唔會咁容易走嘅，坦白講啊。咁、所以啦，咁就講返啦，佢同盧比亞斯呢本身表面上冇嘢，實質上會唔會嗱，我純粹猜測就冇證據嘅，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呢係可能都係仍然都喺度嘅，咁就係佢對西班牙足總之間嘅怨恨係咪其實到而家呢一刻仲喺度呢？雖然有新人上場，唔好忘記盧比亞斯其實本身呢之前係跟開偉大，亦都係偉大嘅信徒嚟㗎，只不過係我都講過，因為佢一單事件啦，就係偉納唔支持佢做西班牙喺足總入面就做一個唔知委員嘅職位嘅，總之係咁樣啦。然之後呢佢先反面咁樣㗎。咁加上盧比亞斯本身之前係出任球員工會嘅主席嚟㗎嘛。咁呢其實呢球員工會主席本身個特性呢特質呢就同球會呢就都會有啲交涉或者係摩擦嘅。咁所以本身暗馬底其實佩雷斯係唔係其實都係唔喜歡足總或者甚至乎唔喜歡盧比亞斯呢，我覺得係有呢個可能性存在嘅，係有㗎。咁所以如果你呢樣嘢係存在咗嘅話，就解釋到啦點解佩雷斯就特登喺呢時就玩嘢，真係好明顯係玩嘢㗎。點解係千揀唔揀啲咁嘅敏感時候然之後做呢啲決定或者做呢啲針戒呢？咁表面上話喂情有可原啦，你搵唔到人喎，但我都係講個問題，第一個時間未必我要搵到呢度，未必一直需要搵㗎嘛，第二喂你搵可以遲少少搵㗎，係咪先，唔一定要而家㗎喎。咁你大佬其實而家你嗰啲 assistant 嗰啲唔可以做嘢㗎，係咪先，可以頂住㗎嘛，咁你而家叫做啱啱球季完咗冇幾耐咗喎，咁你祖君要買人，咁啊但係你買人你唔一定要搵教練啦，你 sporting 都要搵啦，大佬你自己佩雷斯都要買啦，買即係都可以負責啦，主席可以話事㗎，主席某程度上亦都可以話事，有提意見㗎嘛。咁我亦都唔覺得佢要咁早嚟到做呢個決定，我7月份你慢慢祖君都得啦，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呢就我個解讀呢就好明顯係對住西班牙足總幹對著幹嘅，呢個就我覺得都幾明顯，同埋佢本身個野心呢，本身想一統西班牙足總嗰個野心呢其實就暴露咗出嚟嘅，咁所以其實話而家呢又架空咗你，或者有另一個解讀就係話呢，我而家想試一下你盧比亞斯究竟你個反應會點樣，究竟我而家做咗個舉動呢你會有咩反應同埋咩表態，佢或者係一個試探嘅形式，想試下呢個新人都未定，但呢個試探呢實在代價好大，我覺得真係會好大，同埋如果佩雷斯佢個野心仲喺度嘅話呢，我覺得呢個呢只不過係一個序幕式嘅開始嚟㗎咋，咁啊一日呢如果佩雷斯咁以往所種下嘅禍根呢未清除到呢，我覺得一日呢樣嘢都係仍然發生，同埋仲要今次開到咁嘅先河出嚟，開到咁嘅壞例子出嚟呢，我諗係幾難搞㗎。咁佩雷斯就呢樣嘢我諗係其中一個大家要留意嘅人物啦。另外啦，點解話盧比亞斯都有份呢，盧比亞斯呢我之前講過啦，佢呢就今次事件其實都已經知道啦。即係更加令到大家都明白，我之前兩三個禮拜所講，佢嗰啲鐵腕政策呢唔係浪得虛名㗎，佢嗰啲鐵腕政策呢真係可以係好強硬㗎。咁當然大家都可能有啲報道都話，有啲評論都話喂你今次咁樣，喂會唔會係上頭得滯呀，即係可能係淨係因為盧帕迪基唔事先同你講咗，或者皇馬唔事先同你講咗，然之後呢就覺得唔受尊重，然之後呢就發老皮，就發老就真係做啲報復嘅行為，係咪好似細路仔咁呢，咁冇經過深思熟慮呢，可能有人都會咁樣諗。當然我覺得呢個因素係會有喺度，但係我更加覺得呢 因為呢樣嘢呢個規佢非常之依照規則，同埋更加想將而家足總所缺乏嘅透明度呢，就想藉住呢件事件就表達咗出嚟。咁除咗就令到投票俾個人又好，或者其他行內嘅人士都樹立一個印象俾佢哋，就話喂嗱，我呢所有嘢都要公正嘅，所有嘢都要依足規矩嘅，同埋所有嘢都要透明度好高嘅，同我競選上任競選嘅政綱呢，或者嘅倡議呢係完全一樣嘅。所謂嘅行之合一呢，就喺佢身上面呢，就希望今藉住今次事件就做到嘅。咁亦都係想有一個表態啦，我諗係佢一個盧比亞斯藉住呢個事件出咗一個表態，就從世人講話想建立咗足總一個強權嘅管治。咁但係諷刺係呢，其實成件事件呢，皇馬呢就唔想足總呢就有個強權嘅管治，甚至乎係繞過足總呢，然之後就自行嚟咗做。所以簡單啲嚟講，其實呢呢個就係盧比亞斯同埋佩雷斯，即係足總同埋皇馬之間嘅一個鬥爭。我諗係呢個鬥一個鬥爭嘅開始嚟㗎。即係我如果大家嘩有冇講過咁嚴重啊大佬，你會唔會有啲有啲陰謀論啊？但係呢唔係㗎，如果你睇埋頭先我講嘅歷史呢，其實呢呢樣嘢我都係會繼續咁發生㗎。咁啊盧比亞斯咁啊，其實除咗你表面上就覺得喂佢好大脾氣，好大反應喎，同埋想令到投票俾個人就覺得呢個投票俾佢呢係啱嘅，亦都做咗啲好決斷嘅決定，咁啊確立咗自己個管治嘅威信。咁表面上呢可能大家會睇到呢啲嘢，咁我都唔反對嘅，因為盧比亞斯身上場真係喂上一場得個一個月都冇，咁啊梗係要做啲嘢令到大家即係對佢產生印象㗎啦，同埋要同即係藉住呢啲事件呢就同自己所揀嘅選民交代一下先，即係安撫下佢哋啊，嚟緊呢嗰啲所有政策呢唔使驚㗎啦，我呢就要依足辦事，唔好之前個委牙咁呢貪污貪足30年，所有嘢呢就唔不聞不問唔清唔楚嘅，我所有事呢就親力親為會搞掂嘅，咁我唔反對㗎。佢亦都係我諗佢呢樣嘢係其中一樣想樹立咗出嚟嘅版本，但係最吊位嘅就係第一，佢而家繞過咗佢，即係表面上呢你而家做個決定係好決斷好勇敢，因為呢佢要做呢個決定呢又基本上都幾冒險下嘅。咁啊坊間我都得好多唔同嘅聲音就話喂你盧比亞斯唔應該咁樣做嘅喎，應該要留返低盧伯特基喺度嘅喎，咁起碼有個教練喺度啊，咁但係有啲人就非常之歡迎佢嘅，因為個評論係好兩極嘅。咁我個人嚟講呢就覺得其實所謂鎮夫崗喺呢個情況係必要，因為盧伯特基雖然佢冇個往績啦，但係如果佢以今次嘅事嚟講呢個忠誠度係十分之有問題。咁帶住呢班佢都覺得佢都喂大佬記住佢續咗約㗎，佢之前係續咗約嘅5月尾嘅時候。咁續咗約當然啦，續咗約唔代表係長永世可以教，但係起碼你係佢有個心係即真係緊繼續帶呢啲國家隊，同埋呢佢都鍾意教先會咁㗎。但係呢一個威比十你走去皇馬，喂係人都會興到辣雞啦，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呢盧比亞斯喺呢個情況更加之要將自己被出賣，或者係喺個弱勢嘅情況之下要扭轉過嚟，所以做呢個決定。咁佢背後第一個動機就係想咁，就係想咁啦，就係唔想俾人覺得西班牙足總係弱勢，咁想更加令到覺得世人覺得嗱，我呢個主席係有能力嘅，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我有另一個解讀㗎，我另一個解讀呢就雖然就可能冇咁可能發生，亦都我覺得盧比亞斯就冇咁叻嘅。咁但係呢呢樣嘢呢我覺得唔係完全冇機會嘅。因為本身呢嗱，如果你睇下啲種種嘅環境因素呢，第一盧帕迪基呢就唔係佢搵返嚟嘅，係前朝嘅韋納搵佢返嚟嘅。嗱呢樣嘢要留意呀。 咁啊，雖然喂喂唔係喎，佢一上場，即係盧比亞斯一上場五日之後就即刻續個約喎，喂唔係抬佢進咗一票仲係咩啊？嗱，呢樣嘢表面上係啊，咁亦都接過球衣有少少厚啊，咁好似大家影相好似冇乜嘢，但係暗砍呢，佢究竟想邊個做國家隊主帥呢？係咪一定盧帕迪基呢？就冇人知嘅。咁啊，有消息傳過出嚟咧，就話咧佢係好想嗱，佢即係而家盧帕迪基炒咗之後就滿天飛咧，就好多傳言話啊，即係喺希亞路接任之前，除咗斯拉迪斯之外，仲有一紮嘅教練係列咗出嚟㗎。譬如就之前馬拉加嘅米切爾啊，咁啊，亦都有安力基啊，甚至乎有一個名咧，這個名要講下啦。新天安啊，新天安咁啊，就系新天安就系而家贝迪斯嘅教练。咁啊，呢位教练咧，今届其实带贝迪斯咧，呢两届带贝迪斯系绝对唔错嘅，令到贝迪斯亦都可以重返欧洲赛啦。咁咧，佢嘅风格本身嘅风格咧，有关系嘅。点解我要讲风格咧？佢嘅风格大波就系控球在脚。就真係非常之要 possession 嘅，好鍾意用 possession， 好鍾意用波。你見到佢第一佢要打三中堅啦，打三中堅未必係好 possession 啦，但係佢用巴查嘛，佢搵巴查返嚟就知道佢係非常之鍾意上腳同埋做波嘅一位教練嚟嘅。咁自佢自己都講過啦，所有嘢佢有所有足球知識都係透過佢足球呢個本身返嚟㗎嘛，所以呢亦都本身呢個教練都好鍾意捉棋嘅。所以其實呢好側面嚟講呢就證明咗呢個教練呢都企喺戰術啊或者係個陣式嘅研究上面呢都係有一定嘅創意或者係有一定嘅能力。所以本身呢其實就盧比亞斯其實有報道呢都講過，喺未發生呢件事之前要講明，喺未發生呢件事之前都講過話，佢係好想新天安呢係接任國家隊嘅領隊嚟嘅。點解又話續盧帕迪基約，就係因為盧帕迪基帶得好嘛。你冇可能無啦啦將一個帶得咁好嘅教練炒鬼咗佢，為咗唔續約㗎嘛。點做都要做嘅。只不過呢，咦，咁啱盧帕迪基叛變喎，有叛變呢事件喎。咁呢我有兩個嘅版本解說啦。咁第一個版本可能就大家未必好接納㗎啦。咁我覺得機會唔大，但係有呢個可能性就係呢，其實呢本身呢就如果真係好叻到咁嘅話呢，我都要拍爛手掌俾盧比亞斯。咁呢就係玩拳術。點玩法呢？就係盧比亞斯可能一早知道，可能係6月頭先已經知道皇馬想針戒。但係呢而家媒體呢完全唔會報道一樣嘢㗎嘛，就係報道就係話嘩，盧比亞斯受害者嚟㗎喎，佢咁遲先知，蒙在鼓裡喎，惘而不知喎。咁但係我呢就有猜想嘅，就話佢其實會唔會6月份嗰時候已經知道其實皇馬佩雷斯係針戒佢，即係收到風，但呢就扮唔知。咁啦，就等呢件事發揚醖釀，咁發揚咗之後呢就試下盧帕迪基係咪真係咁忠心呢。咁如果萬一唔忠心即係叛變嘅話呢，得啦，就可以踢你走啦，順勢呢就真係踢你走啦，咁同埋製造咗一個自己完全懵然不知嘅形象。咁然之後就可以順利成章啊，搵而家就叫做搵一個佢個左右手頂睇住先啦，左右手完咗啦，喂唔該返過嚟啦。我呢就任命呢新嘅教練上場啦，咁自自然然呢新天安呢就可以上場啦。而家呢貝迪斯就冇明確講話佢究竟會續約嘅，未講㗎。咁呢個會唔會又係一個伏筆呢？大家要留意。咁如果到時預言定先，新天安呢是有機會接任國家隊主席的領隊的。如果到時間世界盃完了之後呢，你見到新天安這個名字呢就跟國家隊扯上關係，甚至乎做了主帥呢，就大家不要覺得意外，絕對不要覺得意外。這個版本可能就哇沒那麼厲害啊，還有大佬盧比亞斯都不會，即是量他就算很厲害來說都不會厲害到想將國家隊的前途就堵住，倒在自己手上面嘅，即係或者毀喺自己手上面嘅，咁到時世人都會唾埋佢㗎嘛，係咪先？因為而家有報道，有啲評論都覺得佢咁樣做法係唔啱、唔好㗎嘛。咁呢另一個更加可能較為 有機會更加有機會嘅版本就係咧，佢可能真係唔知道成件事嘅發生，但係見到，喂，盧帕杜迪基順勢即係真係走喎、哦，咁咁啊順勢咧就製造咗自己一個嘅唔好嘅受害者嘅印象。咁、嗯、當陣究竟入邊佢通話？個內容嘅過程啦，有冇人證呢樣嘢呢，我就真係唔知，就算有人證係咪都可以同傳媒講嘅嘢係唔一致呢，係可以㗎喎、哦。咁、嗯、你真真正正知唔知道呢件事呢，係得你自己先知嘅啫。咁、嗯、所以嚟講呢，我諗呢有一個版本就係佢可能真係好較為後先知，但係就未至於去到五分鐘佢官宣五分鐘之前先知嘅，或者未至於真係啱啱官宣之前嘅十零分鐘先同盧帕迪基通電話嘅，咁咧，咁佢順勢就咦覺得哇，啲盧帕迪基走啊，咦不如咁啦，唉陣就令到自己咧又做一個受害者形象，然之後咧就話喂我咁樣不受尊重，我就好有理由咁炒你啦，炒你之後咧就可以就做翻我頭先情況啦。咁就副手上場之後，如果世界盃，除非我覺得真係可以真係帶領，真係攞冠軍啦。咁甚至乎有時攞冠軍，佢希亞本身都唔想啦。所以咧就好順理成章就揾咗新天安翻嚟啦，就擔任呢個主即係繼任呢個主帥啦。咁會唔會係一個本身一個踢走盧帕迪基嘅一個咁嘅計劃咧？其實咧真係冇人知道。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如果尤其是我頭先個第二個版本咧，係有可能嘅，真係唔係冇可能嘅。咁睇下盧比亞斯其實係究竟係咪玩緊個拳術？雖然我講講咧，佢為人係唔止，佢為人咧真係球員工會主席嘅年代咧，就非常之為球員嘅。咁啊為咁啊，亦都係吻合咗啦，吻合咗頭先我所講，喂點解佢聽完球員所講就覺得哇球員嘅著數行先喎，咁啊所以又要炒盧帕迪基啦，咁啊令到起咗咪令到個國家隊好個表現啊嘛。咁但係暗揀類咧，如果佢係本身有啲心計咧，我係覺得呢樣嘢係有發生嘅。咁啊真呢樣嘢我就唔知啦，純粹臆測嘅啫。但係如果盧比亞斯新官上場咧，其實呢我覺得會有可能真係會利用呢啲咁嘅機會或者權術呢係確立自己嘅地位嘅，係唔出奇㗎。咁有時好坦白講，知人口面不知心，同埋呢一上場之後呢會唔會變咗第二個人呢，我都正如我之前嗰集所講盧比亞斯嗰集所講啦，係會有機會發生㗎。咁所以呢樣嘢我係要觀察下㗎。咁但係最肯定一樣嘢就係呢，而家盧帕迪基背後佢走咗啦，去咗皇馬啦。咁呢基本上而家個爛攤子呢就係、是、足總西班牙足總同埋皇馬我諗最主要係個矛頭啦，就係、是、指住佩雷斯同埋足總之間嘅關係究竟會點發展呢？究竟係咪會更加會呈現一個好惡劣嘅狀態呢？我諗係值得之後大家要睇一睇嘛。究竟佩雷斯之前講嘅執法嘅制度會唔會因為今次嘅緣故反而會惡劣咗呢？因為之前佢盧比亞斯同埋佩雷斯嘅口徑一致嘛，都係想尤其是盧比亞斯一上場就即刻話：，我將個成個執法嘅系統咧就會改革㗎啦，就會即係處理好佢㗎啦。咁所有嘢都係會公公正正啊，透明度高㗎啦。但係咧，而家呢一役之後咧，會唔會反而係一個皇馬同埋西班牙足總嘅拳鬥嘅序幕開始咧？嗱，真係值得大家睇啊！我諗反而呢樣嘢咧係要更加值得大家留意，究竟個發展係會點樣。咁至於盧帕迪基，咁究竟啦去咗皇馬之後啊個前途係點樣呢？我諗佢本身第一去咗皇馬之後就唔會好過，因為好多國民都會對佢即係會有啲唾罵嘅聲音出現嘅，我覺得佢話忠誠度完全唔得，甚至乎可能皇馬球迷都對佢全係態度㗎。喂大佬，國家隊都唔理你為皇馬，喂咁第二時如果第二支球隊又挖你嘅時候，咁咪可能你未教完個球季咪走，又已經應承咗走，咁咪更加傷害皇馬球迷嘅感情，咁咪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嘅。咁雖則就話而 家皇馬入面嘅起碼都六七位球員佢帶啦。咁我亦都要補充返，就點解要皇馬搵佢呢，就是因為皇馬真係睇中佢，我覺得真係睇中佢呢，本身呢除咗佢面對傳媒嗰陣時硬淨之外呢，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點樣識得玩手上面嗰個青訓，嗰班青訓球員。咁由佢西班牙 U21 帶到而家國家隊嘅建構，佢都係以年青球員為主嘅。咁正正好呢，一個機會呢，會唔會佩雷斯呢，有一個話佢發覺為而家呢個 squad 人中都較為老囉，都係多老人㗎囉。咁係咪應該由頭要建立咗呢個咁嘅系統呢，應該係咪由頭呢玩返青訓啦。咁或者係買啲年青球員返嚟砌返對一支可以長遠都可以有競爭力嘅球隊呢，因為眼見聯賽話今日啱啱個位又輸俾巴塞嘛，咁亦都見到可能佢可能 hold 住巴塞，咦亦都某啲球員你王朝唔可以得咁多，唔可以長久㗎嘛。亦都係見到魏華迪去到時候個風格轉變咗，會唔會呢佩雷斯就做返相應嘅措施，就話喂確立返我哋有長遠嘅競爭力，由頭打造過，因為而家有部分嘅主力都已經年紀差唔多啦，譬如會盛傳走嘅至尊啊、巴爾啊、賓斯馬啊，啲炸已經係差唔多到頂啦，咁就會唔會一個契機嚟到令到盧帕迪基一同喺執教皇馬同時就提升返自己嘅兩個青訓產品，建立個新嘅王朝呢，係會嘅。我覺得係因為佢睇中咗盧帕迪基呢點呢而嚟到埋手啊。所以呢就衍生咗一個問題，究竟呢尼爾馬過唔過會唔會過嚟嗰啲呢個問題啦。就本身呢尼爾馬傳聞呢就肯定啦，就洛迪高啦，就同埋祖利亞啦，仲有佢呢、這個巴西嘅三劍俠呢就會嚟嘅。祖利亞就應該幾大機會會嚟㗎啦，咁就因為佢啱啱喺柏林明高啦最後一場賽事入之後呢就喊曬口㗎啦，咁就應該都幾大機會會過嚟皇馬嘅，預示咗㗎啦。咁另一個洛迪高都係啦，呢個巴西嘅年青前鋒亦都係，咁就等下所以巴西而家新一代嘅攻擊球員呢就慢慢冒起緊啦。咁尼馬呢亦都傳咗好耐啦，咁就甚至乎有報道就已經講咗話，喂皇馬諗住係3億嘅天價買佢返嚟啦，咁亦都係將佢嘅唔知收身定年薪就大幅咁提升啦，咁藉住就利誘佢過嚟，講到好似層層㗎啦，亦都講到啲 terms 差唔多完成咁滯，係爭尼馬未話想走咁嘅意思未講出嚟嘅啫。所以嚟講呢，表面上就呢三劍新嘅巴西三劍就好大機會會嚟，或者至尊會唔會走呢都係一個謎，因為至尊似乎亦都係喺個價喺個薪酬價錢上面有個傾緊，咁之前話又話走啦，可能係大家都見到喺歐冠三連冠啦之後呢佢講一番嘅說話引嚟大家嘅猜測，咁但係而家都未定㗎，唔知係咪真係走㗎，咁但係尼馬同至尊係咪未必是不是 work 到呢，我都是一個疑問啦，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如果就係馬嚟呢，就我覺得至尊走機會都好大，因為始終個薪酬或者有薪金嘅問題。咁然之後呢就係講返啦，羅帕迪基嚟到啦，究竟可唔可以震到呢巴西嘅三件後呢，首先我講所講呢就係佩雷斯冇可能唔知羅帕迪基呢就冇乜執教大球會嘅經驗嘅，佢之前執教波圖呢其實除咗第一年好過之外，其實之後呢其實都係慘淡收場㗎，歐聯又出局啦，16強，咁然之後就最後喺臨走之前甚至乎令到波圖就跌出咗歐聯嘅席位啦，其實失敗告終嘅。咁你知道啦，羅伯迪基佢長處喺邊度㗎，佩雷斯。咁啦，會唔會真係會為尼馬返嚟呢，見到如果見到呢個教練咁對啲大牌球員咁唔穩定，同埋佢本身呢本土嘅西班牙兵就支持佢咗喎，但係巴西幫會唔會支持佢呢，包括馬西路在內，呢、這個亦都係未知之數㗎。你斯丹就話因為佢江湖地位，或者但係盧帕迪基冇㗎喎。 豪马迪基只不过系国家队就带国带好咗两年咁样意义咗，同埋青训做得好咗。咁咧，所以嚟讲，如果老揾到豪马迪基翻嚟咧，尼马系咪真会嚟咧？我系有少许嘅疑问。当然嚟嘅机会都系大嘅，但系我系会有觉得有少少转接位啦。系啦，咁啊，所以要留意呢样嘢。咁啊，所以罗帕迪基，我谂真系嚟到皇马真系我觉得头先从将成对球队咧重新打造过呢个机会会更加大。虽然班主都想有好成绩，但系会唔会而家搵到佢翻嚟？我谂都因为呢样嘢，因为佢本身嘅特质，而佩雷斯会做啲调整，心理上面嘅调整咧，唔排除呢样嘢噶。咁、我諗揾佢返嚟呢就表現上好急就將，可能但係實際上呢可能佢因為真正正希望佢可以長遠嚟講做件從呢個球隊而要做嘅。咁睇下會唔會係佩雷斯本表而家嘅方向或者方針會有改變啦，真係唔知道啦。咁但係總括嚟講啦，如果你講返呢件事件嘅風波呢，其實呢真係冇大家諗嘅咁簡單，同埋我始終覺得而家西班牙足總本身呢盧比亞斯個權力嘅鞏固問題啦，同埋佢同佩雷斯之間嘅鬥爭呢係會值得大家要再研究再睇嘅。我覺得即係如果呢件事俾我咁個觀感呢，就覺得盧比亞斯未必想象中大家咁簡單，未必㗎。咁啊會唔會有冇機會真係令到西班牙嘅足總有一個翻天覆地嘅進程呢，或者變化呢，就要值得大家睇住。希望我仍然都個人都個人希望就盧比亞斯上場就希望向好嘅，所有嘢都執得正返好多嘅。但係今次經過今次呢件事呢就有保留啊，仲係有保留。 甲州葡萄，大家好，我是会长。在 Rega 的足球节目呢就好少听到我讲嘢嘅。咁但係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呢我鍾意追足球嘅。我讲返差唔多係告老夫啊碧根巴华嗰个年代嗰阵时世界杯我年年我都追嘅。咁啊到今年呢有咩諗起呢，日本队喺咪度㗎？喺度啊，咁日本最出名啊甲州葡萄。咁留意啦，共聚会我哋七月会一集係讲甲州嘅。咁啊大家记得收听啦。Re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